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崔州平想说就说了吧，有这么档子事儿，黄老先生托我们前来提亲，这个想把他膝下的爱女许配您身旁为婚，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啊？如何？崔州平没有口吃的毛病，今儿个他有点紧张，他怕诸葛亮跟他闹起来。你这跟我开的是什么玩笑啊？就那位小姐，那谁能要啊？这不麻烦了吗？可是等崔州平把话说完了之后，这哥三个瞪着六只大眼瞅着，看诸葛亮什么反应。诸葛亮是欣然允诺，一口答应了，而且十分感谢黄承彦老先生的见爱。嘿，石广元、孟公威几个人互相看了看，心说这可真是今世姻缘，前生定啊。快走吧，干嘛那么着急啊？回去给黄老先生报喜去，是择吉日成亲，这亲事就成了。这位黄家的姑娘过门之后啊，人家夫妻感情很好，诸葛亮对他这位夫人是十分敬爱。黄家这位小姐才华过人呢，对诸葛亮帮助很大。孔明自打来到隆中之后，一直他下苦功读书，读了十年，这十年他是博览群书啊。在诸葛亮苦读十年这时候，也正是后汉时期国家这个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时中原是诸侯混战，以强吞弱是筑路中原。诸葛亮根据自己观察和了解的天下大事，就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了，也有了一定的抱负。那么所以有人说他经常是抱膝委坐，自比管乐，他的志向很大。但是呢，他也说过他是绝不能轻易出山，要不怎么徐庶跟刘备推荐诸葛亮的时候就那么嘱咐刘玄德，说您请他呀不大好请，您必须呀得十分虔诚，感动诸葛亮才行。为此徐庶还先跑了去到卧龙岗下跟诸葛亮见了一面，惹了诸葛亮生了好大的气。这次水镜先生又跟玄德说了一番，同时水镜先生还埋怨徐庶不该把诸葛亮给推荐出来。这玄德就奇怪了，那您干嘛还告诉我芙蓉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现在玄德也顾不得想这些了，他送走水镜先生之后就和两位兄弟商议怎么样到隆中去请这位卧龙先生。关羽和张飞呀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什么呀？按照张飞的意思，用不着大哥您去， 我自己去，到那儿就把这位先生给请来了。他不来，我拽也把他拽来了。关羽呢，不大相信水晶先生说的那番话。关羽觉得这个诸葛亮口气太大，他未必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由于大哥这求贤心切，这种心情使得这哥俩呀也不好开口了，说哥哥您到哪儿我们就跟您到哪儿就得了，咱们去请去。备下了很多礼物，玄德带着两个兄弟就奔隆中来了。来到隆中一看，这地方啊真不错，山清水秀。他们刚一进隆中就惹得好些人呐、都挺注意。那是什么原因？您想啊，隆中才多大个地方，忽然间来了这么三员大将，衣着鲜明，跨骑骏马，脸色各异，红脸的、黑脸的、白脸的，红似个血，白似个血，黑似个铁呀，呵，分得真清楚。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小樵夫在路边那儿砍柴，这小樵夫一看呢、哎呦，我们这儿怎么来了这么几位呀、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干什么来了呢？哦，小樵夫明白了，这大概是来看望我们卧龙先生来了。哎呀，不好，卧龙先生他是不轻易见人的呀，这几个人要是跟我一问路，你说我告诉不告诉？我要是告诉了，卧龙先生还不得怪罪我呀？我藏起来吧。小樵夫一转身就躲到树后边去了。此时呢，玄德等弟兄三人已经走过来了。吁，玄德白马勒住甩灯，离鞍下了坐骑了。关羽和张飞也赶忙下马了。大哥，您为何下马呀？ 二位贤弟，来此已是隆中啊，我们怎么还能这样大模大样的骑着马往里走呢？那对贤人是多么不尊重啊，咱们应该拉着马走进隆中去。哦，张飞一听有马不骑，牵着走，这不是找罪受吗？可是不能抬杠啊，就得走吧。啊，二位贤弟，大哥，你们知道这卧龙岗在什么地方吗？ 没来过呀，怎么能知道啊？ 可以打听打听。 对对，刚才我看那儿有一砍柴的，我过去问问。 张飞性子急呀，他们马缰绳往马脖子上这么一扔，几步就过去了。玄德在后边还紧着嘱咐那三弟，说话要客套些。 知道了。 走到树林前，张飞一看这小樵子怎么回事，怎么见我们躲起来了？哼，真有意思。 哎，樵夫哥请了。 这是客气呢，没办法，就这么大嗓门。小樵夫一看坏了，藏也藏不住了，赶快出去吧，由树后边又转过来了。 将军，您有何事啊？ 我来问你，此地可是隆中？ 这个吓得这小樵子往后退了两步，看得出来那腿直哆嗦。 是隆中，你们这儿可有个卧龙岗？ 卧龙岗啊，有啊。将军您找谁呀？ 找一个复姓诸葛，单字明亮的人，人称他为卧龙先生，可有此人？ 小樵夫一着急，没有。他不想说出诸葛先生，谁知道这句话呀？三将军一听烦了， 什么？没有这么个人呐？ 张飞心想：嘿，徐庶，你跟我大哥说了些什么呀？那水晶先生也净撒谎，合着这人不在这儿住？可打吗？哇！ 那小樵夫坐地下了。刘备赶快过来把张飞给拉一边去，心说有你这么打听道的吗？你这不把别人吓死啊。 玄德过去把这小樵夫给扶起来了。 樵夫哥不要惊慌，他就是这样一个脾气， 说话声音特高，十分暴躁，冲撞了。小乔飞看呗，没什么，将军，我刚才跟您那是闹着玩呢，有这么个人，他就在卧龙岗下那儿住。张飞这气，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刚才要告诉我，我何必着这么大急呀？这卧龙岗在什么所在？哎呀，玄德推了他一把，心说你总跟人家嚷嚷什么呀？小樵夫一看玄德说话真和气，哎呀，白脸将军，您比那黑脸将军强多了。告诉您，那卧龙岗啊，您由此往东，往东往北，往北再往东，过了那个山岗子，有一片竹林，过了竹林是松树，下了那松树坡，前面不远。张飞这气，你让我们没事围着隆中这儿拜四方啊？你赶快过来领路也就是了。哎呀，不必不必了。玄德冲着张飞摆了摆手，瞪了他一眼，心说就冲你这通嚷嚷，打听道人家也不告诉你，这说的多清楚啊，我都记住了。好，谢过樵夫哥。玄德说完了，带着关张二兄弟就走进了隆中。开始啊，张飞不高兴，走着走着他乐了。乐什么呀？嘿，这地方不赖，因为三将军这么多年也没到过这地方，他过惯了戎马生涯了，不是擂鼓就是放炮，喊杀声不绝于耳，冷不丁换这么一个环境，这么肃静，空气也好，翠柏苍松，花香鸟语，三将军高兴。二哥，关羽一回头，什么事啊三弟？这地儿可不错哈，嘿，真在这会儿开个小酒馆，没事连卖带喝啊，可比打仗强多了。哼，关羽哼了一声，连卖带喝呀，你要开个酒店不用卖，对了，我自己就全喝了。走了一段路啊，张飞烦了，怎么又烦了？这道不好走啊，穿竹林绕松柏，走了半天。二哥，怎么了三弟？这哪儿是北呀？刚才那小樵夫说往北往东再往北，什么地方这是？玄德回头朝他摆摆手，三弟你不要吵了，看大概前面就是。关张两兄弟顺着大哥手指的方向一看，前面是修竹翠绿，茅庐优雅呀，是这儿，到了，好不容易。二位兄长，你们牵住马匹，带我上前面叩门。说着刷着用手一撩战袍就要过去，玄德一把把他拉住，等等，你不能去。张飞一听，怎么了？我连叫门的资格都没了，怎么叫叫门？这怕什么呀？你叫门你要把先生给惊动了呢。我小点声音不行吗？不行，刚才我都告诉你了，让你问路的时候客气一些，你把人家那樵夫给吓个跟头。说呢，牵住马匹。是。张飞不敢犟嘴了，玄德几步过去，轻轻一叩门，由里边出了一个小童儿。他开门这么一看，把这小童也吓了一跳，因为他没见过这样的人。啊，将军，何事叩门呢？小童哥，借问一声，卧龙先生可住在此处？正是。您是什么人？哎呀呀，玄德心想，可找到了，有劳小童哥您通禀一声吧，说外面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地登门拜访。小童一皱眉，哎呀，你说这么一大串我记不住啊。啊，哦，对对对，那请您回禀吧，就说外面有新爷刘备求见。您是来找我们先生的？正是。不在家？哎呀， 玄德一听，心里轰隆的一下，大失所望。这通盼呢，这通准备哟，自己是诚惶诚恐，恭恭敬敬前来拜望卧龙先生，不在。小童哥，先生到哪里去了？ 让朋友给找走了。 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这可说不定，也许十天八天，也许个月七成。 哎呀，玄德皱起双眉来。 张飞在后边这么一琢磨，那还在这愣着干嘛呀？人家不在家，咱们在这儿站着等谁呀？ 大哥，先生既然不在，我等回去也罢。 关羽也劝，那就暂时先回去吧。 哦， 玄德一看只好如此。 阿萧通哥，等先生回来的时候，请您转告一声，您就说刘备前来拜望过先生。 我记下了， 多谢小童哥。 小童儿把门关上，玄德带着两个兄弟顺着这个原路往回走。他们刚走过这个松林，只见从前面山区小路走来了一个人。见此人身高七尺开外，太下三绺胡须，头戴一顶逍遥巾，身穿皂布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白袜麻鞋。 哎呀，二位兄弟，哥哥，你们看，这不是卧龙先生回来了吗？ 是吗？ 嗯，大概就是此人呢。快说着，玄德把马缰绳交给了关羽。他往前紧走了几步，冲来人深施一礼呀，卧龙先生，您一向可好？ 这人一愣， 啊，您是什么人？哦，我乃新野刘备。这位一听，微微一笑，哦，原来您就是那位刘使君，不才，正是我玄德。玄德久慕先生大名，今日特地前来拜望。 哎呀，刘使君，你认错了人了， 我不是卧龙。 哦， 那么您是什么人呢？ 我是卧龙先生的朋友崔州平。 哎呀呀，玄德一听，我也是久仰其名啊。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这都是卧龙先生的好友啊。能不能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有言求教。 崔州平这么一听，那只好坐一会儿吧。 他们就在松林前边找了两块青石，玄德请崔州平上座，自己坐在下手。关张把马匹拴好了，就往大哥玄德的身后垂手一站。崔州平打量了打量这几个兄弟，呵呵，刘使君，您是来专程看望卧龙先生的吗？ 哎，正是。 您有什么事情来找他呢？ 哎呀，不瞒崔先生，如今天下大乱，刀兵四起，诸侯割据，奸臣弄权呢， 汉室倾危，我特地到卧龙岗前请诸葛先生出山，是重扶汉室。 哦， 崔州平一听摇了摇头，刘使君呐，恐怕您这番心机要枉费。 哎呀，崔先生，此话怎讲？ 您把诸葛先生请出去又当如何呀？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从高祖斩蛇起义以来，相传200载王莽篡位，后来光武中兴啊，至今又有200年了，堪称是太平日久啊。所以现在负起干戈，又打起来了。 是由治到乱。您纵然把这位卧龙先生请出了山，我看他也无力重补天地，扭转乾坤。古人说，术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啊。他说这什么意思？就是天数已定吧，你再怎么争啊也没有用。玄德听到这儿苦笑一声，哎，先生所言成为高见，您说的不错，可是我刘备是汉室宗亲，理应当匡扶汉朝，我怎么能委之以庶命？我哪能相信命运呢？崔州平听到这会儿挺身站起来了，给玄德施了个礼儿。刘世君，我乃山野村夫，言语不周之处望世君多多见谅，方才所说不过是孤妄言之啊，我瞎说，告辞了。说着一转身是扬长而去。张飞一肚子气，这不瞎耽误功夫吗？到卧龙岗下没看见那位卧龙，见着那么个小童，到这儿又碰上这么一位俘虏，就是个书呆子，跟他瞎扯什么呀？上马走吧。兄弟三人上马走出龙中，玄德一回头，哎呀，把关张吓一跳，以为又发现卧龙了呢。大哥，您惊叹什么呢？二位贤弟，你们看这龙中景色多迷人呐、啊、关张举目一看，可不是吗？刚才呀、啊、是找人心切，没顾得看这龙中景色，现在仔细这么一瞅啊，哎呀，这地方太好了，那真称得起是山不高而秀雅呀，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黄交翠，好去处，怪不得卧龙先生隐居于此地，真称得起是翠竹林中景最幽，人生此乐更何求，红尘一任漫天去，高卧先生百不忧。兄弟三人赞叹了一番，回到了新野。玄德派人打听卧龙先生何日回龙中，忽然一天来报说先生已经回来了。玄德这个高兴，立刻告诉两个兄弟右背后里二顾茅庐去请诸葛先生。这哥俩一听啊，哎呀，还去呀？大哥，您怎么有这么大的耐性呢？第一次您去呀，这就够说了。我说开始您都多余亲自登门，就有小弟我就把这位诸葛先生请来了，何必还惊动您呢？再说您去了一趟，这已经给他好大好大的个面子了。第二次您还去，别去了。张飞呀是竭力反对。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秦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入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去请诸葛先生，张飞呀、是竭力反对。如果这次咱们到了这个卧龙岗，要是再见不着这位诸葛先生呢？关羽一听啊，这位诸葛先生自比管乐，我总觉着他这口气太大，那管仲、乐毅、姜子牙、张良、张子房，这些人都功盖宇宙啊，那才学也太大了，一般人怎么能比得了啊？这位诸葛先生是不是有点自吹自擂？所以咱们去请啊，他不好意思见咱们，就躲避起来。也就是说，这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玄德摇摇头，二位贤弟，你们说的都不对。我想这位诸葛先生非同等闲，那么他既然在隆中那会儿抱膝委坐自比管乐，就说明这个人很有抱负，他也想匡扶宇宙，大概是未遇明主啊，良鸟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他也得挑一挑选一选，遇不到那识人之人，他怎么能够出山呢？为此啊，我等兄弟还应该毕恭毕敬到隆中去请。关张二位一听大哥决心已下，非去不可，看来拦是拦不住了。什么冷啊热呀，就别说了，干脆跟着去吧。又备了一份厚礼，兄弟三人离开新野就奔隆中来。当时那个天气可真够冷的，那年头是没有寒暑表啊，要有的话呀，大概也得在零下三十来度吧。北风呼啸，彤云密布，大雪飘飘，走了一段路啊，快到隆中啊。张飞心想，大哥，上回您可是为了表示对贤士的尊敬，离隆中老远就下马了，这回您大概啊不能再下马了。为什么呢？天这么冷，雪这么大，拉着马走那得多难走啊。张飞刚想到这儿，玄德甩灯离鞍了。嘿，张飞一想，我哥哥是真行啊，看来风雪啊山洪啊什么也挡不住他喽。这颗敬贤之心是太可贵了。关张二位也只好下马跟着玄德走吧。山道崎岖，雪深路滑，走路可真困难。北风这么一吹，玄德军打了一个冷战。哎呀，张飞看着心疼啊，看大哥汤雪那袍襟都湿了，冻得直打哆嗦。 这要把大哥冻坏可怎么办？他赶忙上前抢了两步。大哥，三弟，您可别冻坏了身子，天儿这么冷，我看今儿咱就别去了，回新野等到春暖花开再说吧。哼，玄德把脸往下一沉，当初一日我就不想带你来，你非跟着不可，现在怎么你怕冷了？怕冷你回去，我跟你二哥去请先生。 哎，张飞一听，大哥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我跟您多少年了，死都不怕，我还怕冷啊？我是心疼您，干嘛我一人回去？那多别扭啊，您走哪儿我跟哪儿。 那你就不必问我什么冷与热，这点寒冷算得了什么？ 对，算不了什么。我说趁着冷天啊，还不如练练兵呢，也比这么趟着雪下六强。 不要啰嗦，不言语了。哎，大哥，干什么？咱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喝杯酒暖暖身子呀？今儿这天太冷了，咱们缓一缓再到卧龙岗见这位卧龙先生，不是也一样吗？玄德一听张飞说的有理，哎，三弟，这大雪茫茫，到处是一片银白，到哪儿去饮酒啊？ 哥哥你看前边那不是风吹酒幌子吗？嘿，我早就看见了，那儿有一处酒家，咱们到那儿喝两杯暖和暖和吧。 玄德举目一看呢，果然是一个酒店。好，咱们到那儿喝几杯再走不迟。 哎， 张飞一听这来了精神了，来到酒店门前，他们把马拴好，弟兄几个人进了这个酒店，砰砰砰把脚上的雪跺了一跺。 酒家，酒家哪里，快来。 哎呦，跑过一个酒保来， 哎呦，几位将军，这么大的风雪，您这是从哪儿来呀？快请这儿坐吧。 正当中一张桌案给他们弟兄三人让出来了。落座之后，玄德吩咐一声，取一小坛瓮头春来，那是当时后汉的名酒啊。张飞一听，一小坛， 酒家，来来来，一大坛。三弟，不能饮酒过量，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此地不是我们的新野县，哥哥您放心吧，耽误不了事儿。您让我多喝几杯，回头一走路窗出一身汗，到那会儿啊，嘿，见着诸葛先生一点酒味都没有了，绝不能讨厌啊。一大坛啊，快， 哎，烫热着点儿。哎，对了，来，大哥请，二哥请。兄弟三人在这喝上酒了，刚喝了两杯，忽听啊，后面有人吟诗。哎呦，这诗词太动人了啊！玄德赶忙把酒杯就放下了。这首诗怎么写得这么好啊？哎呀呀，说不定是卧龙先生在此吧。哎，酒家过来，将军您有什么吩咐？何人在后面吟诗？ 哎呀，将军，我们这儿有几位贤士，常常到我们酒店来饮酒，什么黄先生、崔先生、诸葛先生，我也辨认不出来。 哦，今天诸葛先生可在此处？玄德说着就站起来了。 想贤士啊，想的他都有点神魂颠倒了。 酒家一听，啊，将军，那可说不定。 哎呀呀，二位贤弟，你们听见了没有？说不定诸葛先生就在此处。 张飞也乐了， 嘿嘿，大哥，这么说您得给小弟我记一大功啊。我要不出主意，在这儿喝点酒避避风寒，不要得跑到卧龙岗去呀、啊、 我去看看吧。不行， 玄德一把把张飞给摁坐在那会儿了。不行，你不能去，我得去看。 哦，您去吧。 张飞一想，您去正好，我好多喝几杯。玄德站起身奔后边来，他来到后边这么一看呢，有两位正在这儿对坐欢饮，喝得非常高兴，是鸡桌对歌呀。这个拍着桌子说完了，那个拍着桌子说，拍桌子干嘛呀？大概是既为了节奏啊，也有点伴奏的意思。玄德过来恭恭敬敬施了一礼，二位先生请了。俩人一瞧，哦，将军少礼，请问您二位哪一位是诸葛先生？两人一听，诸葛先生，将军您是何人？我乃新野刘备。哦，两人赶忙站起来了，如此说我们多有失敬啊，原来是皇叔到此。吓得玄德赶忙往后退了两步，岂敢岂敢，不才刘玄德，我已经两次到隆中来看望诸葛先生。玄德福薄啊，上次没能见到先生一面。说到这儿，玄德是看完了这位看那位，他看什么呢？那意思是快告诉我，您二位哪位是诸葛亮啊？这两个人都笑了，哎呀，刘皇叔，我们都不是诸葛先生。他这，哎呀，玄德一想，这太难了，怎么又不是呢？那不知您二位尊姓高名？东边这个看了看西边那位，此位姓石，叫石广元，余下不才，孟公威。哎呦呦，玄德一听，感情是诸葛亮最好的朋友，我也久仰二位大名啊，您二位能不能跟随刘备到新野去辅佐汉室？哎呀，俩人一听仰天大笑，刘皇叔，您可太高抬我们了，我们是山野村夫啊，懒散惯了的人，第一我们没有什么本领，第二我们一向不问国事。哎呀，如此说能不能烦请二位跟我一同到卧龙岗下见一见诸葛先生？我们前几天已经见过了，今天天气太寒冷了，不能陪同皇叔去见诸葛先生，实在对不过。哦，打扰您二位，请饮，请饮。客气了一番，玄德退身回来了。张飞一看，哥哥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大哥，这里边有诸葛吗？哎，诸葛先生不在此处。哎呦，张飞低低的声音跟关羽那儿嘀咕，二哥，咱们可得留点神呐。关羽一听，留什么神呢？咱们大哥呀快得神经病了，想闲事诸葛亮都快想疯了，听人说句话也像诸葛亮，看哪儿来个人也像诸葛亮，再过俩月呀我都快成诸葛亮了。玄德一看，笑些什么？没敢笑。来，复过酒帐，我等赶路吧。遵命。给完了酒钱，兄弟三人由打酒店出来了。嘿，张飞就觉得这比刚才可暖和多了，这回走起路来格外的精神，也不用问路了，上次来过一回了，顺着那道走就行了，不过今儿就是雪大点。兄弟三人来到了卧龙岗下，玄德让两个兄弟牵着马在那儿等着，自己又亲自过来叩门。功夫不大，门一开，又是那小童子。那小童子已经认识玄德了。哦，原来是刘将军。小童哥，正是我，请问先生在家吗？正在草堂看书呢。 哎呦，玄德一听，难得呀，难得，真是谢天谢地呀，今天总算见着先生的面儿。 小通哥，你能不能引我到草堂一见？ 小童一听，嗨，刘将军，您自己去见去吧。 哦，多谢小童哥。 玄德冲小童拱了拱手，然后回过头来告诉关张，在外面等候，不要吵嚷，自己用手一撩袍就进来。走到草堂前，登台阶上来一看，屋子里有个年轻的人，手着一个火盆，坐那儿正看书呢。玄德轻轻地把门一推进来，躬身施礼：诸葛先生在上，玄德这厢拜见。玄德久慕先生大名，我前次来隆中福薄未遇，我没有这个福气没看见您，今冒风雪又来拜访，能得会先言，真是玄德三生之幸。这年轻人一看，把手里的书放下了。哦，您就是刘备将军，不才正事，是找我家兄长诸葛亮的。 玄德的脑袋嗡的一下子， 怎么又不是卧龙先生啊？那先生您是？我是他的兄弟诸葛军，我哥哥不在家。这时候关羽和张飞从外边就进来了，诸葛军刚才说的这几句话，那弟兄二位全听见了。张飞这气又没在家呀，嗨，这么大的风雪，跑这么远的路，还是没见着啊。大哥，既然先生不在家，何必跟此人多说呢？我们回去也罢，走吧。这位诸葛军也不客气，刘将军，我家兄长不在家，我也不好多留几位将军，请便吧。等我哥哥回来之后，我再让他到新野回礼也就是了，那就是说回拜你去。玄德摆了摆手啊，哎呀，岂敢啊岂敢，我怎么敢有劳先生到新野呢？过几日刘备再来看望卧龙先生，但不知先生何时离家外出的，又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归来。诸葛军想了想，刘将军，我家兄长昨天由崔州平相约外出闲游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定，至于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的爱好很多，有时候他划个小船啊在江湖之中，也有的时候去游山玩水，也可能找几个朋友下几盘棋，高了兴啊还许坐在河边那儿钓两条鱼，麻烦了，没准地方。诸葛军这几句话呀，让刚从外边进来的关羽和张飞都听见了。张飞这气，嘿，这可倒好，上次白跑一趟，这次又白来了。大哥，那位卧龙既然没在家，您跟此人有什么话讲？我们回新野算了。玄德听到这会儿，回头瞪了张飞一眼，哎，休得多言，你跟着瞎说什么呀？他又问诸葛军，我听说令兄卧龙先生熟谙韬略，日看兵书，您知道吗？诸葛军摇摇头，这我可不知道。张飞又有点着急了，大哥，现在风雪太紧了，我等兄弟不如早归，回去得了。这诸葛军也没客气，刘将军，我家兄长不在家，我也不敢久留车骑，等日后我家兄长回来再到新野县回拜您也就是。哎呀，玄德一听，那我怎么敢当呢？我怎么敢劳先生到新野呀？等过几天之后，刘备应该再来拜访先生，不过我想留下一封书信，请您转给令兄，不知您意下如何？诸葛军一听，那可以呀，您不是给我哥哥写封信吗？ 您就写吧。把文房四宝拿过来，玄德提起笔来，恭恭敬敬的给卧龙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又深情。他说：“我九牧先生的高明啊，两次来拜谒都没见到，如今群雄乱国，恶党欺君，刘备是心胆俱裂了，我总有旷济之诚，我倒是有心扶汉室，但是缺乏经纶之策，我没有真正的本领，想请先生您出山，咱吕望之大才是子房之韬略呀，真是天下幸甚。”把信写完之后，双手递给了诸葛均，一再拜托呀。诸葛均把信拿起来，刘将军，恕我不送，连屋门都没出啊。这下可把张飞给气坏了，心说这个人怎么如此之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我们兄弟三人为请你家兄长卧龙先生，两次由新野到隆中来，顾不得风雪严寒呢，你出门送送客人都不行，难道怕把你的脚冻掉不成？三将军刚要发作，关羽冲他摆了摆手，那个意思好像是说，三弟你别说话，你没看大哥那个心情吗？两次到隆中来都没见着卧龙先生的面，他心里头非常难过，因为咱们是虔诚诚信而来，失望败兴而归，搁谁心里能痛快？你再这么一说，大哥非得说你几句不可，找那个不愉快干什么？张飞的话都到了嘴边了，他一看二哥不让说，只好咽回去了。他们走到这篱笆门这儿，张飞看见那小童儿了，他又有点生气，你这个小娃子，上次我家大哥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们先生回来的时候你转告一声，你转没转呢？小童一看转告了，可先生经常出去，哼，经常出去，我看你是扯谎，大概把转告的话你都给忘了，我真想……他把手举起来，其实张飞哪能真打呀，他是吓唬吓唬这小童，把这小童都吓得抱着头跑院里去了。张飞也乐了，兄弟几个人离开了茅庐，拉着马走了一段路，上马吧。玄德用手一裸缰绳，这脚刚一认蹬，还没等跨上鞍桥呢，就听前面不远有人吟诗：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后，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变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哎呀呀，二位贤弟，卧龙先生冒雪归来。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第二台开个又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瑞麟羊奶粉已经在北京推荐有三四年的时间了，还在东城区南花市15号开设了一家专卖店，后面还在筹划着第二家、第三家，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瑞麟羊奶粉能够成为您家门口的好羊奶。那今天瑞麟新年福利给您带来了订购月度装瑞麟羊奶就送紫砂保温杯的活动，您听到就别错过了。

们。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举世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不由自主地说了这么句话：“ 二位贤弟，卧龙先生冒雪归来。” 他打马上下来了，宅凳没宅利索，差一点摔倒在地。张飞赶忙过来把他搀扶住了。 哎呀，兄长，您可要小心呐、 说到这儿，张飞心里头也怪难过呀。他难过什么呀？大哥求贤之心太苦了。现在我这哥哥都到了招魔的程度了，就好像那长夜人盼天明一样，盼这个曙光，看见灯光像曙光，看月光看星光都像曙光啊，就像旱夜盼雨一样，听风声泉声漏水声都像是雨声。 隆中这个地方阴湿的人也太多，我大哥一听这诗歌之声就认为是卧龙，这怎么得了啊。 等张飞想到这儿的时候，玄德已经过去，他顺着这个声音举目一看，由打小桥的西边来了一个人，胯下骑着一头小毛驴。别看风雪这么大，这小驴哒哒哒哒哒哒跑得挺快。骑驴的这个人头上戴着风帽，脸遮得挺严实，身上穿着狐裘，后边跟着一个小童儿，背上背着个酒葫芦，顺着小桥就过来。等走到跟前了，玄德拾了个礼：“ 哎呀，难得卧龙先生冒风雪而归啊，刘备在此恭候多时。方才先生所吟诗句极其高雅，领教啊，领教。” 这人一听，赶快由驴背上下来了。“哎呀，将军，你认错了人了。你要找的卧龙乃是我的门婿，我乃黄承彦师爷。因为在小婿家中闲坐，我随便看了一看那梁父音，记得这么一篇。食材在小桥头偶然看见梅花怒放，顺口哼了几句，将军见笑。”“ 哎呦，感情又不是卧龙。”“ 唉，玄德这才看明白，这位老人已经须发皆白了，原来是黄老先生。那么您可曾见到令婿？你看见你姑爷卧龙了没有啊？” 老头一听：“我刚来呀，还没等进门呢，没看见。” 正在说话的时候，诸葛军从后边过来了。诸葛军不是没送客吗？这回怎么出来了？人家是来接黄老先生来了，不是来送刘关张的。正好黄承彦跟玄德话刚说到这儿，诸葛军就把这话接过去了：“ 啊，刘备将军，我还忘了告诉您了，我哥哥被崔州平先生给请走了。” 说着人家就把黄承彦老先生给让家去了，把这哥仨给干在这儿了。 张飞这气：“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赶快走吧。”“ 嘿，我这才弄明白，这崔州平太恨人了。你知道我大哥来到隆中是拜访卧龙先生，先跟你见了面了，已经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你怎么不让卧龙在家等着我哥哥，你把他给请走了？你等我见着你的。”张飞这心里话没往外说， 此时风雪越来越大了，兄弟三人又冒着严寒离开了隆中，回到了新野。玄德想这位卧龙想的是食不甘味，寝不入睡，吃东西吃不出什么味道来，睡觉也睡不着了，把关张二位给愁坏了。这么样长此以往，大哥这身体不是就完了吗？这可怎么办呢？玄德呀简直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等到了来年的春暖花开，他又把两个兄弟找来了。二位贤弟，咱们还得商量商量啊，把礼物备好再到隆中，要三顾茅庐，还得请这位卧龙先生去。张飞这回可真火了，行了大哥，别再去了，您已经够礼贤下士的了，纵然这位卧龙先生就是天下第一奇才，您也对得过他了，这回您还去呀、啊？我看您就把这事儿交给小弟我得了，能请啊我就把这位先生请来，请不来的时候我就弄一根绳子把他拴来，这不就完了吗？玄德一皱眉呀、啊，三弟，你这说了些什么呀？哪有这么请闲事的呀？关羽呀、啊，心里也不痛快了。大哥，方才我家三弟这话说的好像有些无理，可是呢，也不能怪我三弟，他这是为您呢、啊。大哥，您为了求这位卧龙先生出山，您曾经是两次去隆中了，小弟我觉得是有点奇礼太过了。我还想过这位诸葛先生是不是徒有虚名，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一次没见到有情可原，二次还见不到，我觉得他是故意躲避着我们兄弟。不知大哥您想过没有？玄德摇了摇头，二弟不能这样，我觉得诸葛先生他不会躲避我们，我看还是我们请贤之心不成啊。张飞听到这差点蹦起来，还不成啊？大哥我说话您可别生气呀、啊，要是再心诚啊，你我兄弟就得由新野这儿一步一个头磕到隆中，您看怎么样？哼，我说那也不为过呀。啊，把张飞气乐了，我没听说过请贤这么请的。哼，你没听说过，愚兄我今天给你说一说。昔日春秋时代五霸之一齐桓公未见东郭野人，无反方泽一面。这东郭野人是当时齐国的一个小臣呢、啊，复姓东郭，单字名垂。桓公未见着这个人呢、啊，跑了三趟都没看见。后来他手下的臣宰就劝他，说：“大王您不能再去了，已经跑了好几趟了。”齐桓公不听。终于在第五次他才见到这位东郭垂。那么大的齐桓公为访一个小臣就连连去了五次，而我们是访这么一位大贤呢、啊，隆中我们才去了几趟啊。张飞一听他得是大贤呢、啊，连我二哥都说恐怕他徒有虚名啊，所以他藏起来不敢见咱们。他是大贤，我看他像个大闲人，待着没什么事儿，是东走西逛。你没听他那兄弟说吗？不是山岭下棋，就是坐着船漂游四海。嘿，甭问，净游山玩水了。这闲人出来他能干什么呀？不得无礼。玄德不高兴，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虽然我们去了两次隆中，可是我们对贤不敬， 恭敬的还不够，咱们骑的马上大摇大摆的像个什么样子？张飞瞪着大眼瞅了瞅他哥哥，骑的马上大摇大摆，到隆中咱们就下了马了吗？不是拉着马进去的吗？那也不行，二次去的时候稍稍遇上一点风雪，你就说了赶快找个地方避避寒气，喝几杯酒，这像个请贤的样子吗？哎呦，张飞一听这也不行啊，那么按您说得怎么着呢？咱们得斋戒沐浴。张飞一听肯定以为坏了，斋戒沐浴怎么回事？就是洗完了澡干干净净规规矩矩，连一点荤腥都不吃，这张飞哪受得了？哎呀大哥，哪有这么清闲的呀？嘿嘿，你书念的太少了。其实啊，三将军张飞是外拙内秀，您别看他长得那么粗鲁，文采也蛮不错呀。直到现在我国还流传着好多张飞的题字呢。玄德今儿个说他这意思啊，就是给他解释解释，你不要烦躁，咱们请贤呐、下的这个功夫还没到，所以贤士不见咱们。我为什么说要说斋戒沐浴呢？说当年周文王聘请姜子牙的时候，就为了求这位姜子牙，他曾经在城外修下一座灵台，他一个人住在那灵台上斋戒沐浴百日之久，一百天吃素，我们比得了吗？张飞听到这会儿，哎呀我的个天，这几天我都吃不消，要吃素一百日，那可够瘦的呀。我的哥哥，为求这么一个贤值得吗？哎，三弟，值得呀。说到这儿，玄德眼泪差点掉下来。两位兄弟，你们知道吗？现在曹操已经灭了袁绍，得过了四周之后，他统一了北方，如今孙权成父兄之基业，统领六郡八十一州，派张宏和顾雍两个人设立了一座招贤馆，在那招贤纳士，人家霸业已成。再看看我等兄弟，如今在这弹丸之地的新野县依附于刘表的手下，难不难过？我们为什么这样？水镜先生曾跟我说过，就是咱们身边没有人呢、没有能人，既无能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咱们难道说就得永远寄人篱下吗？当初我兄弟三人不是说过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啊！光是咱们弟兄三人能行吗？不请出卧龙先生来，怎么能够重扶汉室啊？这几句话说的张飞闭口无言了。大哥，我明白了，这次您甭说三顾茅庐，九顾百顾，小弟我也跟随您去。玄德高兴了，那么二位贤弟准备礼品，我们是斋戒动身呐、过了十多天，兄弟三人带着礼物又来到了隆中。这次不用打听了，来了好几趟了，道也走熟了。他们走到卧龙岗下，只见从对面来了一个人，玄德一看认识，诸葛均，赶忙下马了。哎呀，原来是诸葛均先生。哎呦，刘将军，你们几位来了？哎，正是，不知令兄可在家下？说这句话的同时啊，玄德瞅着诸葛均，他那心里头啊蹦蹦直跳，心说卧龙先生在没在家呀？不是今天早晨又访友去了？你别看玄德说张飞，你这么着不恭敬，那么着不对， 不要着急。其实他这心里比谁都急呀。诸葛群微微一笑，您几位来得太巧了，我家兄长刚回来，正在家里看书呢，几位将军请到家中一叙吧。说完了，诸葛群拱了拱手走了。张飞又有点不痛快，你说这个人上一次冒着那么大的风雪，我们兄弟几人来了，他送都没送一送，最后来那么一姓黄的老头，他打院里跑出来了，他也懂得远近，也知道礼貌。今儿个你看，我哥哥问完了他，你这才离开家多远，你把我们领进去不就完了吗？他走了，此人特意的无礼。张飞不由自主地把这话说出来了。玄德瞪了他一眼，你又在说什么呀？你看看哥哥，他应该把我们领到他们家去，给他二哥卧龙先生给我们介绍介绍，他走了，哎，各自有各自的事情，人家非得把我们领进家里吗？这不是已经跟我们说明白了吗？而且还让我们家中一叙，这已经是很客套了，你又在说些什么呀？随我来。遵命。他们兄弟三人来到门前，玄德一叩门，小童儿出来开门一看，哎呦，刘将军您又来了。哎，小童哥，这次先生在家呢吗？在家的，昨儿个回来的，正在草堂睡觉呢，待我给您通禀一声。慢来慢来。玄德冲着小童摆摆手，先生正在睡觉呢，不要惊动，我自己去见。小童儿一看这位刘将军来了好几次了，自己见就自己见吧。小童点了点头，玄德告诉两个弟弟，你们在门前等候，不许惊扰，说话小点声音，把马拉那边去拴上，远着点，先生睡觉呢。说完了，玄德蹑足千宗走进来，来到草堂前，他登上台阶一看，果然草堂上有一人是仰卧而眠呢，这觉睡得这香啊。玄德没敢惊动啊，又从台阶上下来了，他往那儿这么一站，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等着，等先生睡醒喽，自己好过去通名报姓，跟先生说说自己的来意。等着吧，等啊等啊，等了好大半天，这位先生没醒。不用问呢，卧龙先生游山玩水太乏了，所以这觉啊是越睡越甜。玄德真有个耐性儿，等了好大半天，他能耐得住，门外边这哥俩不行了。张飞就问关羽呀，二哥，嗯，大哥进去怎么不出来了？许是跟这先生谈上了吧？可能是吧。哎，这真怪啊，怎么这么半天一点动静没有？哎，关羽推了他一把，刚才哥哥不是说了吗，不许喧哗，不许惊扰了先生，你嚷什么呀？哦，对，我忘了，二哥您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去看看，就是听听咱们哥哥跟这位先生谈些什么，这位卧龙先生到底有什么高见啊。你可不许造次啊，就是你别瞎闹，就你这毛手毛脚的不行，我记住了，二哥您放心吧。说完了，三将军右手一提袍巾，左手一问宝剑，高抬脚轻落步，悄悄的打外边进来，进到院子里这么一看，咦，大哥在台阶底下那儿匕首立站的，威和耳目，干嘛呢？怎么站这儿了？那先生呢？ 张飞没敢言语啊，他哥哥不让他朝让啊。他一点一点的凑到近前，张飞登上台阶儿，探身往屋里一瞅啊，床上躺着人，四脚哈天那睡呢。这就那卧龙啊。哎呦，他扭过脸来又看看大哥，明白了，卧龙先生睡觉，哥哥没敢惊动，在这儿等着他，什么时候醒了，可能什么时候进屋去说话吧。嘿，这卧龙，你真是欺人太甚呐！他由得台阶上就下来，走到玄德的身边，强压着怒火：“大哥，您等他睡醒了啊！”哎，玄德摆了摆手：“不要嚷，正是。”哎呀，我的傻哥哥，您知道他这一觉得睡得多会儿去？哪能这么等着呀？我有办法了，您等我上后边去，给他放一把火，把这屋子给他点着，他立刻就醒了。把玄德给气的，把张飞由打院里给推出去了。走走走走，太胡言，上外边等着去，愿意等就在门口跟你二哥这儿等着，不愿意等你一个人回新野去算了。那意思你回家吧。吓得三将军摇了摇头，不敢再说什么了，气哼哼地在院里出去了。玄德二次来到草堂前，哎，先生醒了。哦呀呀呀，醒了，玄德乐，瞌睡醒了。他刚要登台阶进草堂跟先生说个话，谁知道这先生翻了个身儿，呼了一下又睡了。玄德继续站这儿等着，又等了一个时辰。古代年间那一个时辰按现在钟点计算，那叫俩钟头啊，站得玄德腿都直抖，浑身酸痛，他真想找个地方坐一坐，不能坐下呀，再站一会儿吧，说不定先生就要醒了。玄德刚想到这儿，就听草堂里有人说话：“哎呀，好睡，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童儿何在？先生。”小童赶忙跑过去了：“家中可有俗客到来？”启禀先生，皇叔刘备在此立候多时了。那你为何不来早报一声？皇叔不让惊动先生，容我更衣迎接将军。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柔，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 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是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孔明起来到后边换衣裳去了，又等了老大半天，孔明先生是更衣而出啊。换完衣裳打里边出来了，玄德这么一看呀，心里是惊喜非常啊。他只见这位孔明先生是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呢。玄德赶忙上前施礼呀，迂夫刘备，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曾两次前来拜访，未得一见，留下了一封书信，不知先生可曾看过。孔明还礼，亮乃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往临，不胜愧难呐、啊。真有学问、啊、就是说让你白跑了好几趟啊，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两个人叙礼已毕，分宾主落座，童儿把茶打过来了。昨天我看了将军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的是忧国忧民呐、啊，所恨的就是我诸葛亮年幼才疏，恐怕有误下问。玄德一听，赶忙拱手，先生太谦了。司马德操和徐元直都跟我说过先生，先生有匡扶宇宙之才，吞吐天地之志，他们岂能虚谈。哎呀，将军呐、啊，德操与袁植都是当今之高士啊，亮不过是一耕夫，我就是个农民，怎敢谈天下大事，二公六举呀、啊、将军为何舍美玉而来求顽石呢？孔明这意思就是说，司马德操和徐元直啊，都是世间之美誉呀、啊。你怎么不去求他们呢？来到隆中求我这块石头呢？这二位虽然推荐我，可是他们荐举错了。玄德听到这份，拱了拱手，先生您太谦了。常言说，大贤学成文武之业，应立身行道于当时，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为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治军于尧舜之道，此为忠也。孔子上游于列国，教化世人呢。先生抱经世奇才，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辈于鲁而四教。玄德这番话说得非常客气，但是也很有道理。他说，像先生您这么大的本领，您怎么能够不出得山来为国报效呢？既能扬名后世，还增光越祖，您这不就是尽了孝了吗？救民于水火，搭救了老百姓，皇帝身边要有您这样的名臣，那么这个皇帝也会是个好皇帝，那么您也算尽了忠了。孔夫子学问大不大？那么大的学问，他周游列国，教化了很多人呢。先生您这么大的才学，怎么能够就空老于林泉之下，您就在隆中这份抱头一忍啦？先生啊，您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您开导开导我，教我点办法吧。孔明笑了，呵呵，将军，那我倒要听听将军之志，你是怎么想的，可以跟我说说吗？玄德听到这儿，他看了看先生身边的那个小童儿，孔明先生就明白了，意思是这屋里不要有其他人，我单独和先生您谈谈。作为玄德没法说，说你出去，自己的人行啊，你们两相推下，先生的书童那自己怎么好意思呢？孔明先生朝小书童摆了摆手，小书童就退出去了。这个书童很聪明，出去之后他还把门给带上。玄德很高兴，这时玄德往孔明先生跟前坐了坐。先生，汉室清对，奸臣窃命，背不量力，欲深大义于天下，而知书浅短，岂无所救？为先生开其愚而整其额，实为万幸。说这几句话，玄德的眼泪差点掉下。他说，现在汉室衰落，奸臣霸占着朝纲，皇帝受着欺负，我知道自己呀，无才无德，没有力量，可是我还想为天下深明大义，恨只恨呐，自己想不出办法来，以至于这些年来我是东奔西跑，直到今天没有一点成就，可是我又不肯就此罢休，为此我特地来拜求先生，请先生您指教指教我应该怎么办。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孔明很感动。他感动什么呢？他听出来玄德是实心实意把自己的心事全说出来，就像啊，战国时期燕昭王一见乐毅就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一样，孔明呢也就赤诚相见了，把自己这些年来在隆中苦读，纵观天下大事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说出来了。将军呢，自从董卓造孽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今操已用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孔明说呀，自从董卓作乱以来，群雄并起呀，各抢地盘，占州的占州，占郡的占郡，数都数不过来了。势力最大呢，那就是袁绍和曹操。曹操比袁绍名望小，人马也不多，可是他居然能把袁绍给打败了，是转弱为强。这不单他依靠了时机，主要是在于人谋。他手底有能人， 现在曹操已拥有100多万人马了，挟天子号令诸侯，当前呢，实在没有法子和他去针锋相对的争斗了。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说孙权怎么样呢？孙权占据着江东已经三辈子了，从他父亲孙坚，他哥哥孙策，到孙权这儿，他那个地势非常好，地势险要，是人民符合呀，而且有才能的人愿意替他出力，现在他的根基很巩固，如今呢，只能跟他交好，作为一个外援，就是团结他，联合他，不能跟他为敌。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代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一乎？孔明说荆州这个地方啊，北边是直通汉沔，陕西省沔县东南呢，有一条河叫沔水，到汉中呢往东流为汉水，所以有时候说这汉沔呢就指的就是汉水了。南边可以尽量利用南海的利益，东边接连吴会，吴郡就是会稽郡，西边通巴蜀，这么大片地方啊，从古以来就是一个用武的好地方。可是这地方的主人守不住它，这指的就是刘表，是上天留给将军你的，不知道将军你有没有意思要这个地方。益州乃天府之国，高祖立业之地，民因国富，今刘璋镇守，其人软弱无能，智能之士皆思明主啊，将军乃汉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得荆益二州，西河诸戎，南抚益越，外结孙权，内修李政，一旦天下有变，将军亲率大军从秦川出兵，直取中原，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此量为将军所谋。说到这份，孔明把门外的童儿叫进来，取过了一张图，这是孔明先生亲手所画，画的是什么呀？西川54州地形图。这张图啊，这地区可太广阔了，要按着现在的地图讲，其中包括四川和云南、贵州一大部分，也包括巴蜀，当然包括了巴郡，就是现在的重庆，蜀郡呢，那就是现在的成都啊。孔明告诉玄德说，你可以让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呀。你得了荆州和益州之后，一旦时机成熟，你派一员大将从荆州出兵去宛城洛阳，将军你再亲率人马兵出秦川，后屠中原，天下大事可定，霸业可成啊。这一番话把玄德给高兴的呀，简直的都要跳起来，自己的心里是百感交集。为什么呢？自从桃园结义之后，他带着两个兄弟关张到处奔波，光是他那家属他丢了多少回啊，让人家打的是东奔西逃啊，到现在还没个地方，就委曲求全，依附刘表，占据这么一个小小的新野县。正像水镜先生给他指出的那样，他身边没有能人呐。水镜告诉了，说我们这儿有两位能人呐，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这两个你要能得到一个，可安天下。水镜先生这话说的是一点儿也不错呀，感情这伏龙就是孔明先生，先生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刘备是顿首拜谢，孔明赶忙相扶， 将军不必多礼。孔明先生先给玄德讲了讲这地形图，然后告诉玄德，你必须先取荆州为家，你得找个立足之地。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啊，病势沉重，他将不久于人世，你呢就把荆州要过来，不要恐怕刘表还得给你呢，随后你再取益州。哎呀，玄德摇了摇头啊，先生啊，荆州刘表，益州刘璋，都是汉室宗亲，我刘备安忍夺之啊，我们都是一家子呀，我怎么能要他们的地方。哎，将军，景升一死，其子软弱，荆州必归蔡氏所有，把这个地方啊就等于白扔了一样，蔡瑁他怎么能掌管得了荆襄九郡，后必为曹操所得，所以将军你就不必客气，非得要不可。刘璋不是立业之主，益州早晚也得归将军所有啊。荆益二州属将军之后呢，您才能和曹操孙权去争衡，只有有了荆益二州，才能和孙曹两家成为鼎足之势。所以说孔明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未除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了。诸葛亮怎么有这么高的见识呢？他是不是先知先觉，能掐会算呢？都不是。这是因为诸葛亮啊，十多年来在隆中苦读诸子百家著作，以及他近些年来和一些有识之士经常在一块下棋呀、喝酒啊、聊天啊，同时呢也研究了后汉时期呀、这个社会实践的情况，就是国家大事吧，那时候不是诸侯纷争吗？研究来研究去呢，这位诸葛亮就得出了这么一个鼎足三分的正确结论，然后又告诉刘备赶快占领荆益两州啊，占了这个地方之后要内修理政，外联孙权呐、要和少数民族保持和好的关系，采取安抚政策，说等到这个时局一发生变化，你就派一员大将出荆州向宛城，就是现在河南南阳和洛阳进攻，您呢带兵出秦川，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南部啊，两路夹攻曹操，便可统一天下。孔明告诉刘备，荆州啊，将军你不能不要啊，你光是念起汉室宗亲，跟刘表是一家子，别人可不管呐。因为荆襄是重要用武之地，曹操孙权都在想着这块地方，就是你不要，孙曹两家也必然把它拿过去，因为他们虎视荆襄很久了。玄德听到这会儿不住的点头啊，先生的一席话使我刘备拨云雾见到了青天呢、刘备虽然名微德薄，我名气不大，德也差，可是我愿请先生出山相助，备当共听明悔呀，您的指教我都照办。孔明听到这儿摆了摆手，将军，量酒乐耕锄，懒于应试，不能奉命哦。说我呀就高兴种地，而且我疏懒成性，不能奉命出山，我也没有真正的本领，辅佐不了你。玄德听到这儿当时是放声痛哭，先生不出，如苍生何有。 难道您就不喜苍生百姓受此涂炭之苦了吗？说完了这句话，他已经泣不成声，泪沾袍袖，衣襟都湿了。孔明一看玄德这心太沉了，哎呀，将军不必哭了，既然将军不嫌弃，我诸葛愿效犬马之劳。玄德当时是转悲为喜呀，立刻出去把两个兄弟叫进来拜见先生。关张二位进来这么一看，孔明年纪不大呀，他大不过二十六七岁吧。哎呦，关羽暗想啊，这位孔明先生真像水镜和徐元直说的那样，他在隆中抱膝委坐，自比管乐，他能有那么大的才学吗？三将军张飞更泄气了，哦，我哥哥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带着我们哥俩跑了好几趟，感情就请这么个小伙儿啊，这能行吗？这个这就算是能人呐。可是哥哥已经给引荐了，怎么也得十个礼呀。关羽躬身一揖，张飞只是拱了拱手，哦，参见先生。心说你呀拉倒吧，你我咳嗽一声你就能下个跟头。玄德又吩咐，快把礼物拿进来呀。关张二位出去亲自把礼物一样一样的捧进来了。孔明一看，哎呀呀，将军，这我怎么能收呢？哎呀，先生，这不是聘贤之礼呀，如果要是请大贤，这点礼物怎么能拿得出手去？这就是我玄德略表寸心，无论如何您得笑纳呀，不管怎么说您也得收下。这真是推之再三，让之再四，孔明这才把礼物收起来，然后吩咐童儿备酒款待三位将军。哦，今天呢，玄德这饭吃的可特别香啊，跟往常不一样。关羽张飞呀，都憋不住要笑，没见大哥吃饭这么快过，狼吞虎咽，三扒了五口吃完了，干嘛呀？他想请先生马上动身，上新野县去啊，自己呀往旁边一坐，那儿等着，心说你们几位吃完了咱们好走啊。人家孔明先生不慌不忙，陪着关张二位在那儿吃。这位三将军呢，是杯杯敬盏盏干呢。张飞心想，我们哥几个跑了好几趟都没喝过你们家一碗水，今儿个我得多喝几杯。玄德这着急，心说三弟，你有那量回咱们家喝去不行吗？吃完了好催着先生走啊。孔明也看出来了，微微一笑，将军不必着急，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咱们一同起身吧。您看看现在都多大晚了。哎呦，玄德这才发现屋里已经长灯了，哦，天都黑了，呵，感情跟高人谈话搅不出时间长来，兄弟三人只好在庄上留宿一夜了。这一晚上玄德没合眼呢，怎么回事啊？乐的如愿以偿了，可请到闲人喽。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过早饭，孔明先生的弟弟诸葛均回来了。孔明告诉兄弟，我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能不出山了，你在家里要好好的耕种，莫使田园荒芜，待我出山辅佐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是立即归隐。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咱还有沈腾没有？泡点沈腾，行。面，面，我咱们有吗？这不有半口的面吗？那棒子面，棒子包子上，白面没有？ 没有。 我说几句面。这胡同口那儿那有个米面铺，王子贵的麻子脸，见面打脱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日初五，咱去赊二几斤面，准不和面。我就去了，我拿口袋，哎，拿口袋我就去了，到面铺子找。哎，王子贵的，给你卖年面，晚点，晚点，晚点吧，一样。初五，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百个兴隆。生意生意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交，开人大吉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来吧，说话，来包子没有？来包子面，我不，白面，买多少？不买，你说我几斤白面。过初五就出去办，我给你送钱了。不说账。哎，别，我离开了，这样行不行？我给您念的吉祥歌，往门口一站。 新年新月复新春，花红对子贴满门，希望财神来进宝，多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脚盆内插金花，不过荣华头一家。发财掌柜啊， 掌柜的怎么样？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不赊账。我掌柜的，别问我赊账，我过两天我给您钱。我给面前说媳妇儿，你白给我二斤面值不值？ 不要， 我再给您点行吗？我再给您点点。 哦，一进门来抬头观，空中来了三位仙，曾福仙，曾寿仙，刘海本是在海外仙，神仙不落在寒天地，差派来人送吉言，吉言送在了宝号内，不过荣华万万年。发财掌柜的， 不说账。我掌柜的，你这不可怜穷人吗？不可怜。我离你心这么狠呢、啊、就这么狠。我说要不给我还念，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我可还念。 掌柜呢，念呢，越念越急躁。 我掌柜啊，再念没习惯了。啊，对，咱说明了，这个不怨我，我再念是丧歌啊。我给你添水，你敢？我心说，反正他不给我面，我给念丧歌，我给添水，我给念丧去，什么倒霉鬼来什么。好嘞，哦，一进门来丧气多，三门教客两门陪桌，掌柜一会儿得瘟病，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正念神看明博，空中来了五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三木神就在后边跟着，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倒霉啊，掌柜的，倒霉吗？大掌柜，一上百上，给您送火儿爷来了。咱我给白面，我给白面。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李老师您好。 杨老师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谈到了冬季养肾的同时，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和大家谈到了五门功课中的大小便的问题。 嗯，对。 为什么又谈到了大小便的问题呢？因为肾直接和大小便有关联。 嗯， 因为肾阴不足或者是肾阳不足都会影响人的大小便。 哎， 有的因为调理的不当最终导致大小便的问题还是得不到彻底的解决，而且还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大家呢，除了我们讲这个啊，肾阴啊肾阳啊肾气啊，是吧，我们在上档节目是吧， 嗯， 给大家做了分析了啊，它的根源你要找到啊。还有的因为呢这个血虚，你像有的这个女性朋友生小孩的时候大失血，对大便也不下来，这什么原因呢？是吧，血虚也能够造成便秘。所以说你不要一见便秘就认为就活就吃下火药啊，引起便秘的原因很多很多啊，都得静下心来认真分析。哦，血虚还能对啊，所以中医有意见啊，这个情况生完小孩以后，哦，大出血，哦，大便秘下来，大量割什么？大量割当归，当归一下就割到50克，平时才用多少？不是10克吗？10克、8克，是吧？顶多用个12克，这个一上来就是50克， 一量， 哎，这什么叫辩证施治啊？你看有的咱们说那情况，说你说我这便秘吧，我接下来大便并不干。他把这个便秘和这个便干紧密地结合在一块儿了，我就认为便干就是便秘，是吧？实际上不是，是吧？你接大便费劲，不能一天一结，这也是便秘当中的一个类型。 对， 哦，我们这回明白了，那我就那样呢，是吧？哎，接下来费劲极了，接不下来。很多人肯定会问，你大便一定干吗？哎，告诉你还不干，你怎么解释？你看。这临床上也啊，这种情况也不少。 对，尤其是老年人。 老年人， 嗯， 没有劲儿，是吧？这个用现代化的来词儿说，肠蠕动无力。 嗯， 哎，就我们说的这个阳不足了， 对， 动力不足了啊，阳不足，推动力不足了，哎，所以这个大肠的这个肠蠕动 就慢， 怎么样？慢了，啊，实际上变干吗？不干，但是不干你也得。啊，得有动力啊，你没有动力它也下不来啊。啊，动力是咱们常说的就气力，老百姓说的就是气力。接下来使了半天劲儿，一看大便一点不干。哦，这是气虚，动力不足型的便秘。这个你又吃完了这个牛黄解毒黄连清胃好吗？那这个更严重了。 嗯。 它伤动力啊，它伤了阳了。那你看，所以自己你以为是做好事了。啊，吃点药啊能解决病，实际上你是在添病啊，大家没有认识到，就看到那儿，哦，大便秘结啊，就看见那一条了，那不行。这我们给大家说的为什么把这个肾四二便啊，就那么一条我们展开了，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我们在讲内容的时候特别啊给大家画了几个台阶，哎，画了几个台阶啊，对养生保健画台阶。什么叫画台阶？这里还有台阶？对呀，当然有台阶的。这其中啊，五门功课是一个台阶，那五门功课下边还有一个台阶吗？那当然有台阶了，是不是？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了解，干什么它都有什么规律。什么叫稳扎稳打？什么叫一步一个脚印？不是说今天哦听什么什么吃什么能够养生保健啊，我们大家都跟着吃，跟风式的养生保健，这在我们中国太常见了。一阵风刮过去完了，是不是这样？对，这叫养生保健，是不是？它不是啊，真正的养生保健要根据季节气候的变化， 对，一年四季都要做， 这是第一个概念，要根据一年啊季节气候的变化啊，你去啊去调整，那这是第一个。二一个，根据你自己体质自己的疾病去调整， 对， 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件，刚杨老师说了，啊，不是你想起来我注意养生保健，啊，我今天听到吃什么能够对身体有好处，增加什么营养，哦，这就养，不是，是常态化的， 是不是常态化的啊？经常性的，这才叫啊养生保健啊。我们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条件，咱们衡量衡量，是吧？啊，你看看，有的跟着起哄的，是不是？那有的是真正啊，从内心的了解的比较深、比较透，很规范、很科学。哎，你分析，啊，你甭看大家都吵吵，呵，我们要吃这吃那，你问问，是吧？你是不是一年根据季节气候在养生保健？您就问问，你是不是根据你自己的体质，你什么疾病，是吧？你制定出一套适合你自己的，哎，都要考评啊，不是你说什么是什么。我们现在的啊，什么样的信息都有，有的人特别会分析，一听这个信息。这耳听那耳的冒，为什么？垃圾信息。什么事儿我们大家都有鉴别。你对养生保健，你有了这些知识，哦，什么叫养生保健？你明白了，哦，它必须是长期的， 嗯， 啊，它必须是根据季节气候变化而变化的调整，不断的调整。第三个，必须得根据自己的疾病，根据自己的体质， 对， 啊，根据自己的环境啊。都得根据自己，你在南方和北方一样吗？你在国内和国外一样吗？ 不一样， 全都不一样，是吧？气候干燥是吧？一样吗？是不是？ 也不一样， 都不一样。连绵下雨能一样吗？全都不一样， 更不一样了。 对， 所以要做好养生保健的工作，必须要做到您刚说的这三点。 那是一个工程， 对， 不是想起来听谁说，呵，吃这个喝那个就养生保健了，那太简单了。是吧？那谈得上博大精深嘛？是不是？不会的，是吧？但是这什么时候它都有泡沫，是吧？但是呢，乱了只是一部分乱。有的人有这方面知识，乱得了吗？ 乱不了， 是吧？乱只能乱别人，你不能乱我呀！我是非常清楚啊， 对， 是吧？哪有说吃这个好，突然明天什么病都好了，是吧？营养是需要综合的，是吧？全面的，而且还需要平衡的。是不是？ 对， 不是说哇，我们发现新大陆了，是吧？实际上有什么呀？是吧？啊，营养就讲究均衡的，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是吧？就谈到怎么要注意养生保健。我们现在讲冬季养生，是吧？冬季养生主要是养什么？ 养肾。 你从宏观上就了解了养肾，啊，养肾的什么？ 肾阴。 肾阴，是不是？你就必须得清楚这个。那么肾，是吧？肾和我们哪些啊身体的这个器官组织功能啊相联系，你就告诉你了啊，与大小便这个功能相联系， 对， 你这不就清楚了吗？是吧？啊，这一展开就是说呢，这是其中我们讲的五门功课之一，这是一个台阶。那刚才说了，你还有一个台阶，对，还有一个台阶。啊，咱们就能把这个台阶也跟大家说说。 好。 啊，你让大家知道，你既然讲养生保健，是吧？现在讲的太多太多了，弄得老百姓莫衷一是，是吧？不知道这个牛奶该喝不该喝，是不是？不知道这个东西该吃不该吃，啊，有说的，这方面有说呢，正好反方面，弄得我们老百姓呢莫衷一是，是不是？ 是的。 啊，那这些情况我们一定要啊知晓。啊，第一个台阶就是我们的脚，啊，就是脚。第二个才是五门功课，啊，第一个脚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啊，循环好不好？首先是吧，问问手和脚，这是第一个台阶，是吧？垃圾多与少，是吧？看脚便知晓，这是第一个台阶，是吧？脚是人之根呢，肾是人之本。也又联系起来了，是吧？你离不开这个肾，这也是咱们讲这个养生保健的一个特色啊！你听了半天的节目，这节目有什么特色？是吧？每个人讲都有特色啊，都有它的优势和特点啊。关键是你对你适合不适合，是不是？人家都卖鞋，人家卖的鞋不一定都适合你穿的啊。首先第一个大小。合适不合适啊，肥瘦合适不合适，是吧？那个造型是不是等等，那款式啊，你不能说这个卖鞋的啊，你得说我这个人 那适合穿什么，对不对？哎，所以有些啊，我们怎么看问题，辩证的去看这问题啊。大家记着啊，我们讲的这些养生和保健是有台阶的。第一个台阶就是脚啊，你不管你有什么病啊，你是想用这个方法啊，是解决康复问题也好，还是用我们这个方法啊去预防，还是用这个方法啊去养生延年益寿啊，它都是要走这个台阶。 对，必须的， 必须的啊。可能我们这样说话，大家还不一定啊，听了这个词儿以后，不一定是马上能够认识到位。怎么养生保健还有台阶，还有层次，还有步骤？对，没错，没听过吧？哎，这就是它的特色，它是有步骤的，它是循序渐进的，是由表及里的，那是一环扣一环的。我这一说好的，对，咱们讲的这个养生保健干什么呀？它是一个体系。什么叫体系？不是说今天告诉你吃这个，明天还要给你讲那个吃那个，不是。它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个呵护整体，从头到脚，从外到内的一个全面的，这是它的特色，也这是它的优势。所以这脚，为什么把脚作为第一个台阶？大家想一想，最初级的阶段，那就说你脚循环好不好啊？首先问问手和脚，这冬天了。我们大家一握手，哎呀，那手冰凉，是不是？那你就甭问了， 循环肯定不好， 循环不好啊，是吧？你说你循环不好，你说你这还讲什么健康啊？是吧？首先，我们这人体啊，这个血液循环啊，它必须畅通啊，是吧？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各个组织、各个器官，它必须有充足的血液的供给啊。如果供给不到位，会怎么样啊？它的功能减退，它的功能会丧失，也可能它的组织彻底报废，缺血啊，长期血液不供给啊，那可能这个组织这个器官就完了，报废了啊。所以我们怎么去看看人这些健康也好啊，这人的病情也好啊，我慢慢捋出了一个头绪。首先，循环好不好，问问手和脚。手和脚是什么呀？人体循环的末梢你末梢热了那手脚热了就代表血循环好，那当然了，血是有温度的，是吧？那你手脚热了，是说明呢你血过来了它血不仅仅有温度它还载着营养呢。你这个营养呢能够呢通过循环把我们全身的各器官、各组织各系统干什么都送温暖，都送营养，来保持我们机体的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运行，是不是这样？要是 是的。 所以你一发现你的手脚不凉了，说凉了，说明什么？你的循环不好了。 你就应该有意识到自己哟，我的循环不好了， 出故障了。 对 是不是出故障了所以我们总说这个手和脚是最敏感，是循环的末梢它呢可以预告我们很多机体一个健康的状况，或者说呢你了解的更深它能看出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症兆。 对， 你看抓的这点抓的对不对？ 抓的非常紧。 所以说呢，第一个台阶就是循环好不好，首先问问手和脚。 对， 后边还跟着一句话，垃圾多与少看脚便知晓。 对 啊， 李老师编的这顺口溜多么合辙押韵 的哎，你得有实际的意义。 对， 你得有时效性这个不能乱凑大家去悟，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直接点中了你的身体亚健康的状态。 没错是吧你一开始就脚凉了，一开始你就发现你的脚怎么了出现垃圾了脚上有垃圾。姚老师给说说，我们怎么知道看脚怎么就知道有垃圾了呢？ 伸脚一看，皮肤非常的粗， 什么脚裂呀、脚垫呐、鸡眼呐、猴子呀、脚气呀、一指甲呀， 是不是啊？ 嗯， 血不都是垃圾吗？ 是的， 是不是啊？一看那个脚，哎呦，你看人有的脚 特别光滑、 光滑， 而且还有弹性， 红晕呐、 对， 是吧？哎，一看呢，就是看得非常的，是吧？一种健康的一种正 象， 是不是？ 对， 你看有人伸出来啊，还没看这脚了，你听这声音， 刺啦刺啦的。 再一脱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暴露了，啊！有人为此这一年的袜子不知飞多少双， 是的， 是吧？他就不知道根在哪儿，根在哪儿？根在体内垃圾，是不是？内外不通啊。体内的垃圾不能从正道里排出去啊，是不是啊？如果排出去，那还能沉淀在脚吗？那不可 能 沉淀在脚，是不是啊？垃圾都清出去了，你脚应该轻松的、红晕的，啊，气血流畅的，是吧？经络呢也是通畅的，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这是一个基础，大家一定要记住哦，是吧？我们在讲知识时候。啊，大家讲预防也好，养生也保健也好，康复也好，延年益寿也好，是吧？怎么去看问题，怎么去分析问题，我们给大家指出一个明道，就用通过这个，是吧？一层一层的，是吧？就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啊，这简单不简单？ 简单， 非常直接啊，是不是？啊，脚的问题，啊，手的问题，啊，手的问题是什么？啊，这是根据传统的中医啊，啊，这个手什么，这个、脚什么，啊，我们一共有12条经，啊，12条经络，12条经络呢，在上半身，啊，上肢有6条，啊，下肢有6条，这不就是12条吗？啊，上肢的6条又分3条阳经，又分3条阴经，啊，这6条经主管着什么？主管着人上焦的，啊，主要的。心和肺，这不就清楚了吗？啊，重要不重要？心和肺，一个主血的，一个主气的，气和血，啊，你气血怎么样？是吧？你一握手就知道了，是吧？冰凉啊，气血能好吗？那不好， 说明气血运行不畅。 哎，对，不是气血亏了，就气滞血瘀了，啊，又不是血虚了，啊，又不是气血都虚了。啊，又不是经络不通了，是吧？等等吧，又不有垃圾堵塞了，那不就这些原因吗？你不管什么原因，啊，最后的表现，是吧？你的手，是吧？不温暖，不红晕，无力，这个都是你的心肺的问题。 对， 这多清楚啊！这我们是说的手，脚呢，脚也6条，3条阳经，3条阴经，它和我们这脏腑关系到什么？最密切的 肝脾肾呢？ 肝脾肾，你看看肝脾肾呢，是不是啊？那说你脚出现问题了，那肝脾肾你首先要从这个找。 对， 你要在手上，你首要从心肺上找。 嗯， 这就啊，一有病大家就是不知道啊，这个病啊在哪儿了，乱了。别着急，你静下心来，哎，你去慢慢分析啊，看人的健康状况怎么看？哎，先分析，啊，手和脚，是不是？啊，手有问题了，哦，心肺；脚有问题了，下肢有问题了，哦，肝脾肾，这多清楚啊！啊，是不是啊？ 是的， 这非常的清楚。啊，乱不了，乱只是你们有知识，啊，你有了知识，是你有了鉴别能力，你也有分析的能力。是吧？你就能够把问题，是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分析透了，是吧？把它定准了，定准以后，就是把心定准了，下一步呢就实施，把方法再得当了，这一步一步就好了吧？但是我们有些患者不是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吧？今天听这个，走，咱们试试这招，是吧？明天和那儿有好大夫，走，咱上那儿。都是这样，啊，自己没有，为什么没有？没有知识，没有鉴别，所以拿不了主意，啊，怎么样就能够把自己的健康握在自己手里？首先，第一重视，第二得有知识，第三得有措施和方法。没有这个，我们谈不上什么健康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细致的宣传，目的就是要把健康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我们的一个准则。大家都掌握知识，都掌握啊方法，而且有自己的一套措施，这样你的健康就有保障，是不是这道理？ 是的。 所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第一个阶段第一首先就从手上和脚上 抓， 嗯，也是从这儿观察，也是从这儿做起， 嗯，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设计的是吧，天天要坚持泡脚， 对， 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而且泡完脚以后首先做肾的反射区的按摩， 嗯， 你看讲你不能离题呀，你讲冬季养生了，你讲肾了，你又讲到一个大便了，大小便了，你又讲到手和脚这些知识是不是讲偏了？一点不偏，你看这不又回来了吗？是不是回来了吗？什么叫抓根？什么叫抓本？你养生保健必须抓根抓本呢，脚是人之根呢，肾是人之本呢，是吧？你这不就抓对了？ 对，我们这一整套的方法就是抓住这两大根本点。 对，所以说这讲讲之后是不是又离题了？你回来了吧？哦，它是一个体系。 对。 你要明白这个体系就知道了，它互相都有，是吧？都有内在的联系，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哦，抓根，抓脚，抓肾，而且呢，泡完脚首先做肾的反射区，肾的反射区干什么？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解决什么？小便的问题。你看看， 首先是打开大小便的通道。 你这不是联系上了吗？肾四二便呢？是不是肾四二便你首先要找到大小便出问题了，你就会问什么检查工作谁哪个部门负责呀，哪个领导负责呀这是道理是一样大小便出现问题谁负责呀，肾四二便呢那肾出现问题，好了，那我们做肾的工作吧，怎么去做呀？泡脚首先按肾的反射区， 对，每天不停的去按摩这肾的反射区 是吧，它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你要帮助他， 要呵护他， 对，怎么去帮助他肾是排毒的，你帮助他排毒，助他一臂之力， 对， 你这不就行了吗？什么叫养生啊？什么叫保健？什么叫预防啊？是不是他哪儿有问题了，他哪儿功能降低了，功能紊乱了， 就是帮扶他，恢复他应该发挥的这些功能， 增强了吧， 嗯 它的功能一增强，你大小便的人嘛就不断的趋于正常，你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你就解决了这个大小便的问题 大家听透了吗？ 听透了 没听透，时间也到了，咱们下档节目接着说，好不好？ 好的， 杨老师，朋友们再见，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